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掉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把一眼煞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.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要说起古代的妓女，最著名的是秦淮八艳，往近了说还有赛金花、小凤仙。不过娼妓自古就有，唐朝的花街柳巷并不比明朝少。您就看这历史上文人跟妓女之间似乎总有着非常的友谊。刘永死的时候，妓女自发的组织为他发丧，白居易一首《琵琶行》讲述了一个歌姬心酸的故事。唐代传奇里也记录了不少歌妓的故事，不过文人歌妓分属不同的阶层，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，他们之间又能有什么结果呢？一个是沦落风尘的佳人，一个是满腹才华的诗人，原本才子佳人正相配，只可惜悬殊的社会地位，森严的等级制度拆散鸳鸯，只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传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霍小玉传奇上集。要说起文人跟妓女的关系，乍一听似乎是八竿子打不着。要考证这事儿其实好办，您就把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翻出来看看，看有多少内容不是写风花雪月的，有多少宋词不是写给妓女的。古代的文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歌妓呢？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歌妓都会琴棋书画，不能说是艺术家，起码也是艺术欣赏家，才思敏捷，跟文人有的聊，能说得一块儿去。反过来，这歌妓大部分也都欣赏文人的才华，愿意跟他们往来。古代女人讲究三从四德，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，对外界认识非常的少。这妓女歌妓就不一样了，她们跟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抛头露脸，人们了解他们的机会相应的也就多了。还有一点，这文人跟妓女似乎是同病相怜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您看古代的妓女大多数都是被生活所迫无奈迈进青楼里边的， 他们受这个社会的压迫，文人呢遇人不淑，或者是碰上朝廷腐败怀才不遇了，也同样是受社会的压迫。在这点上，这两种身份很容易引起共鸣。妓女的生活处境比较凄惨，卖艺不卖身也好，还是什么都卖也好，总之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。文人思想进步，在内心里对妓女很同情，可另一方面，迫于舆论压力，文人当中又很少有人能鼓足勇气堂堂正正的娶一个妓女回家，一边是吸引，一边是排斥。这文人和妓女的关系就跟磁铁的两极似的，正负相对，深深吸引，这中间一旦有一个翻脸了，立马就摊开了，都伤得体无完肤。可即便明明知道结局是悲惨的，历朝历代文人和妓女相恋的故事还是层出不穷。那到底是这些歌妓不知天高地厚，还是这爱情的力量太大了呢？唐朝就出了一位歌妓，叫霍小玉。原本这霍小玉也算是贵族小姐，这霍小玉的母亲是唐玄宗时期霍王爷家里边的一个歌妓，因为长得漂亮被王爷纳为了侍妾。就在他身怀六甲的时候，爆发了安史之乱，霍王爷在战乱中战死，王府的人走的走，散的散，一大家子就这么没了。霍小玉自打一出生就流落民间，跟着母亲，娘儿俩是相依为命，过着清苦的日子。等着霍小玉长到16岁，出落得名利可人，诗文歌舞样样拿手。为了生计，霍小玉只好进了歌妓这个行当，卖艺不卖身，做了一个清官人。一时间他声名鹊起，走红京城。可是一个姑娘家成天卖唱，这终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。走红之后，这霍小玉的母亲就想给闺女找个合适的人家，把后半生托付出去，让女儿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长安城里有一个著名的媒婆，人称鲍十一娘。这个女人脑筋转得极快，灵活多变，一张巧嘴能说会道，说上三天三夜不带重样的。有钱人家的豪宅，皇亲国戚的府邸，她都去过，见多识广。这些个青楼女子遇上什么难事了，都愿意找她帮忙出主意。这霍小玉的母亲就托付鲍十一娘，让他给自己的闺女啊学美一个好归宿，有钱没钱的不在乎，关键是看人品。鲍十一娘满口答应，记在心中。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了，各地的优秀读书人最后都要来京城长安赶考，大批才子涌进来，不愁没有好人家。这鲍十一娘没费多少功夫就给霍小玉介绍了一个书生，这个书生名叫李毅，人称李十郎，陇西郡人士，去年考中进士，不过他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官做呢，要等着今年的复试。李毅年纪轻轻，才气逼人，他一来长安就四处打听名妓，可是很久都没有碰上一个如意的。经过鲍十一娘一撮合，这俩人虽然还没见面呢，但是都对彼此有了好感。要不然怎么说媳妇儿美不美全凭媒婆一张嘴呢？这天晚上，这鲍十一娘美滋滋的来给这李毅报喜，说帮他约好了家人，让他明天午时去古寺巷口等着，到时候自会有人来接应他。李毅心花怒放，鲍十一娘走后，他就开始准备，从兄弟那儿 借来了一匹又黑的骏马，晚上又是洗澡又是修面，捯饬了半天，兴奋的整宿都没睡着。天色刚亮，这李毅头戴金泽，开始照镜子，左看右看，换了几身衣服，磨蹭的都快到中午了，这才骑马直奔约会地点。等到了古寺巷口，果然有个侍女啊在那接他。李毅下得马来，跟着侍女走进一间宅院，刚一进门，鲍十一娘就笑嘻嘻地迎上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位中年妇女。李毅跟着侍女走进庭院，这间庭院里一进门种着四棵樱桃树，西北角挂着一个鸟笼子，鲍十一娘正带着一个中年妇女出来迎他。鲍十一娘给两位互相介绍，李十郎，这是霍母。李毅失礼，见过霍母。这霍小玉的母亲看李毅长得一表人才，打心眼里高兴啊，我一向听说李十郎才高八斗，风流倜傥，今天见了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我有一女，如果能许给你这样的郎君，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就称心了。李毅赶紧谦虚一番啊，承蒙您看重，如果您收下我，定当生死为荣。原来啊，这李毅虽然是个书香门第，可无奈家里没钱，身边只有一个小书童伺候左右，在京城里也住在旅馆。如果这霍小玉要是看上李毅了，往后李毅就住在这儿了，吃穿用度就不用操心了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您收留，日后定当生死为荣。这李毅一番好话说的霍母十分的欣慰，当即把他请进了屋内，让人摆上酒宴，请闺女霍小玉出来见面。不多一会儿，帘笼一挑，从里屋闪出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。这李毅顿时看傻了，只觉得整间屋子犹如琼楼玉宇一般光彩照人。这霍小玉一脸的羞涩，转身坐在母亲身边。霍母拉着闺女的手，小玉呀，你平常不是最喜欢开帘风动烛，疑是故人来这两句诗吗？现在写诗的才子就在你的面前，就是这位李十郎啊。霍小玉瞥了一眼李毅，低头微笑，见面不如闻名。那别人都说闻名不如见面，他说见面不如闻名，这位才子可没我想象中的帅气。这李毅一听这话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姑娘，你爱惜才情，鄙人我注重美色，咱们双方的爱好相称，二者合一，这才貌不就全都有了吗？一句话，在座的各位都乐了。四个人举杯来回劝酒，一顿酒宴，唱歌喝酒，一直玩到天黑。晚上，鲍十一娘把李毅引到一处清静的房子，这间房子装修得非常华丽，富贵中又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。不多一会儿，霍小玉来了，她换了一身青罗纱的衣裙，更显得美若天仙。当天晚上，李毅和霍小玉他们以红烛为媒，以美酒为约，结下了秦晋之好。得到了美女，这李毅心花怒放，想着宋玉提到的巫山神女，曹植遇到的落水女神也不过如此吧。没成想半夜这霍小玉竟然哭起来了。本来俩人聊天正高兴呢，没成想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，这霍小玉啊忽然抹起眼泪了。 李毅赶紧抻出手帕，一边给霍小玉擦眼泪，一边问夫人怎么了，刚才还好好的呀。这霍小玉气不成声，咬着手绢不说话。李毅是再三追问，怎么了，刚才还好好的呀。这霍小玉气不成声，咬着手绢不说话。李毅是再三追问，霍小玉这才缓缓开口，我原本是歌妓出身，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，现在因为我年轻貌美你喜欢，可是一旦我脱身给你，只怕等我年老色衰了，你就会移情别恋。一想到这儿啊，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。李毅听了霍小玉的话松了一口气，我还以为什么呢，不过呢，霍小玉的话呀也让他不胜感叹。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，别说一个姑娘了，他李毅同样也是吃不准，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李毅轻轻地把霍小玉搂进怀里，夫人放心，有了你，我生平最大的愿望就实现了。我发誓，即使粉身碎骨，我李十郎也绝不会抛下你不管。夫人，你拿出白绢来，我写上盟约。霍小玉听李毅信誓旦旦，慢慢止住了眼泪，拿出一段白绢递给了他。这李毅平常写文章都是一气呵成，更别说写个山盟海誓了，拿过笔来刷刷点点就写好了。誓约里头啊，他用山河做比喻，指着日月表诚心，言辞恳切，动人心弦呢。这霍小玉心满意足，把这份盟约像珍宝似的收好。两个人打这之后相亲相爱，同进同出，跟真实的夫妻一样。就这样过了一年多，李毅等来了朝廷的委任，他被委任到正县做主簿，要求他四月份走马上任。在做官之前，李毅要先回家探亲，然后上任，等一切安顿好，再接霍小玉过去正县完婚。李毅临走那一天，长安的亲戚朋友都来饯行，春风当中先盛放的桃花在萧瑟当中显得有些突兀。等酒席慢慢散去，离别近在眼前，霍小玉显得忧心忡忡，面上却还强挂着一丝笑纹。他拉着李毅的手挤出一丝微笑，十郎啊，以你的才学和名声，仰慕你的人愿意嫁给你的姑娘一定很多，况且你家里还有严厉的双亲，你也没有正式婚娶，你这次回家，家里肯定会给你安排一桩美满的婚姻，当初你写的盟约不过是空谈罢了。这番话听得李毅一惊，说夫人，你怎么忽然说出这种话来了，你有什么嘱咐直接说，我一定牢记在心。霍小玉却轻轻地摇了摇头，霍小玉忍住眼中泪水，十郎啊，我有个小愿望，希望你能答应我。李毅茫然地问，什么愿望啊？霍小玉低下头来，我今年18岁了，十郎你22岁，古人说三十而立，你离30还有8年的光景，这8年里我希望咱们在一起，怕是一辈子的欢乐都享用完，所以我想请你在30岁以前不要婚娶，等这8年过去了，你再去挑选名门望族，结秦晋之好也不晚，而我就抛弃红尘，剪头出家，从此与青灯古佛为伴，了此余生。说完，这霍小玉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流满面。 这番话说的李毅是又羞愧又感动，他又何尝不知道家里肯定安排好了他的婚事呢，只是面对霍小玉的一往情深，他割舍不下。李毅忍不住也流下泪来，夫人呐、我已经对天发誓，无论生死都和你相守，和你白头到老，我断然不会负了你，你只管在家里安心等我，明年八月份我一定回来接你，把你娶过门。说完二人抱头痛哭，依依不舍地挥泪而别。打这之后，霍小玉就开始一心一意地等着李十郎望穿秋水呀。且说李毅那头回到家之后，果不其然，早在他到家之前，这太夫人就给他定好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一家名门望族的小姐，连婚期都定好了。太夫人在家里一向很严厉，这李毅满肚子委屈，可是犹豫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张嘴，心说难道我跟太夫人说我外边有个相好的，我想娶她。太夫人再一问，这姑娘谁呀？我怎么说呀？说是个歌妓，别人笑话不说，这太夫人肯定也不答应。想来想去，最后啊，这些话还是咽回肚子里了，没说出来。要娶名门望族的小姐，这礼金是一笔大数目。李毅家里没钱，为了能够按照婚约如期的举办婚礼，这李毅是跑西颠东的，到处跟亲戚朋友借钱。上任之后也一直忙着筹集结婚的钱，从春天忙到秋天，转眼儿就过了他跟霍小玉相约的期限。李毅背弃自己的盟约，也没回去找霍小玉，他自觉的没脸再见霍小玉了，心里惭愧，就请亲戚朋友封锁消息，想着自己长期不给霍小玉回信，时间长了没准啊他就断了这个念想了。可自从李毅走了以后啊，杳无音信，霍小玉一直托人在找他，痴痴地等他。霍小玉一片痴情，又能否挽回这场不被封建礼法所容的爱情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